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鹅打冷天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对你说我这人肉醒目老师，哎呀老师掌握不好力度。这儿呢是 FM 98.2，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主要是可以跟我们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对，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也是可以和我们互相的互动哈。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对，北京青年广播。 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所有人。 哦对。 来介绍嘉宾吧，徐冉。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一个新面孔，就是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 王子欣，哇这牙。我都不好意思介绍任琪是青年导演，你知道吗？ 为啥呢？ 他是实在是 一对比是吧、哎？ 我俩是同学， 你跟任琪吗？ 我俩是同学，同学 看得挺像的，嗯、哎，是吧？ 看着像的同学， 不是 他俩看着像同学， 不明白，你不明白、 这个意思啊、 那个子欣不明白，因为之前我和论论说过我俩同学，没有说啊。你同学 大家都不敢相信， 对，就不像一个同龄的。那你不觉得任琪长得比我老吗？ 并没有啊， 你 我同意你皱眉做到啊。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不接。 嗯，来啊，欢迎这个青年导演赵任琪啊。任琪9月份将会有自己的新戏将要去开拍，是一部仙侠剧，到时候也是欢迎来我们节目做客哈。说两句话，你们光摆表情是怎么个意思？ 这是给了个广告时间， 这是个广告，不是，这是个广播台，它得有声儿。 我可以打个广告是吗？在这 不能， 我们已经替你打过了。 好吧， 今天把二位邀请来干嘛来了呢？ 干嘛来了呢？ 小品， 嗯， 好，上一回周五我们演的是相声，我们都吓死了，你知道吗？ 我的天，真的，那天你说编辑为啥呢？就是一个相声演员没有给我们排了一相声。我回去了以后还跟朋友说，我说今天晚上我们排了一个相声，然后他们说你们怎么排的呀？我说就是稿子上扒了词儿，我们就照着重新围读。人说你照着稿子演相声啊，都疯了，你知道吗？对不起啊。 但是子欣离着话筒稍微近一点，然后这个演相声是不是他肯定是得有稿啊？ 搞在脑里吧。 不，他背是一方面，他们量活就是反反复复排练的意思，对吧？ 没错没错。 啊，这个说相声主要是我觉得还是节奏，咱们那天节奏有点稍微快，抢话。 对对、 嗯，我那天跟他们讲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就不是跟他们讲一下，就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在说的时候，捧哏演员怎么往里垫话，是我们一直做不到的。 一个默契。对。 除了默契呢？ 嗯， 就是练。 演出之前的排练设计。 啊， 我你该说话了，你就说话，就是会有一个默契的配合。 嗯，默契配合。那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剧本上，或者我们扒下来的这个剧本上，嗯、有一些话，就是逗哏的演员的话，中间夹杂着捧哏演员的话。 嗯、 这个逗哏会怎么捧哏说话吗？ 通常是我正常的语速会给你不自然的留一个空。 嗯、那我往里放不放是我们的默契问题。 对，你需要逮这个空。 哦， 所以说三分逗七分孔是吧？ 确实是， 因为人家那个确实得发现得由着他来动， 对， 所以更难一些。 嗯， 他就可着劲儿自己说嘛， 是 这意思吧？ 嗯， 大概是。 所以上次你让我当捧哏呢，多谢了，浩哥。 啊，就你更有实力一些嘛。 嗯，多谢了，你更重一点。 今天我们来不说相声了，我们来说这个 小品。 小品， 嗯， 要了命的这一群人， 今儿我们给大家 演员，一导演，俩播音员，在这 演小品。我的天哪， 要亲命！ 来吧，你说编辑到底谁找了吧？ 说的是什么呢？ 今儿给咱们给大家带来这小品呢，我的天哪，太适合你们三位男士了，叫女神和女汉子。 你这是 没听出来为何 来的？ 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小品是由贾玲跟瞿颖还有李菁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人共同来完成的啊。啊，五个人，还有谁呀？ 贾玲 啊， 瞿颖， 李菁， 李菁， 尼格买提，哦，还有沙溢，对对对，我少数一个， 有他，有他， 哎，对。然后在这个小品当中，贾玲呢，她总是饰演那个就是没钱没对象的一个大龄剩女。当然，这个大龄剩女是这个就是一个角色名称啊，不代表任何其他的意义。 没人想歪。 万一呢，对不对？我心里都沉甸甸的，是不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他依然特别爱参加各种就是选秀节目比赛。但是没想到这比赛啊，都是吃货级，就都是吃货比赛。 比方说 什么 奔跑吧 吃货，今日吃法，谢天谢地饭来了。在遭到李菁和沙溢的一番数落之后呢，这个小尼就化身发令的导演，开始让剧情增加了更多的意外跟反转。而且尼格买提的首个指令呢是先让贾玲来说十个开心。那贾玲就机智的用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这样的段子成功过关了。 对， 就跟那小学生造句一样，是吧？ 你一会儿看着确实挺费劲的，一个二三四数着。 确实是。之后呢，李菁和沙溢又开始被要求用各种语言来煽情以激励贾玲。最后呢，这个女神瞿颖上场来教导女汉子如何变成女神。 对，就这么一个事儿。但其实听着挺简单，确实很可乐哈。好，我们再可以期待一下，大家伙想看谁？算了吧， 算了吧， 怎么呢？把话这个说完行不行？留给女主持人说吧。 大家谁想看徐冉？ 徐冉，你看， 这是 紧张的。哎呦的妈呀！ 谁想看徐冉演贾玲？可以跟我们互动啊！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名称啊， 活力 叫不是叫。男胖主播强行 cos 贾玲， 好啊， 没关系， 记住没关系，找狐狸九八二。来，那个来看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头一个说《少年有点酷》，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325万，它是由光和木星影业企鹅影业， 你别紧张行吗，浩哥？ 娱乐 啊，别紧张啊， 出品的一部校园音乐轻喜剧《少年有点酷》，由唐涛执导。这部网剧呢，由95后。校园歌手孙天宇、周子琪、梁振峰、冰巴才人，还有好声音的唱将学员黄霄云、蒲月、TF 家族刘俊浩以及恒大音乐才女周子演领衔主演。那么融合了歌舞、青春、校园、喜剧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少年有点酷这部网剧讲的是什么呢？说呀，在校领导明令禁止社团活动的背景之下呢，音乐老师薛世奇亏了姓薛，与合唱团的孩子们为了拯救社团共同的努力恢复课外活动而发生一系列故事，啼笑皆非，叫温暖感人，脑洞大开。孩子们在新学期的成长中也慢慢有了各自的烦恼，什么呢？像这个寒假作业面临着突然抽查呀，这个林佳佳追星饭女团的这个秘密被合唱团其他小伙伴发现了呀，愚人节孙天胜的搞怪计划落空啊，哎，转校 厉害吧， 薛科技因为 名不全顺 呢，罗马融入公开课，新同学迟小西的到来让红星中学算是炸开了锅，他们都加入了新四季合唱团。 来，把稿放下，再说一遍， 还 记得 住 吗？ 他是这个样，校长啊叫薛世奇， 要不算了吧。 哎， 这边和上面不一定一样啊， 准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真的 准不一样。 哎，我觉得你自己给自己捧，这太难了 啊，是吧？ 这是不是叫单口相声？他那这 不给自己捧。 这就属于默契配合，自己跟自己默契， 哦， 是最有默契。 这好像一个人 强行加戏， 他就是一个人。 哦，是吗？ 来，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说第二个今天网剧要推荐的这个网剧，它叫做《跆拳道》。 推荐的网剧是谁？ 网剧榜单推荐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跆拳道》与 《跆拳道》 跆拳道，我都让你吓怕了 是吧？ 吓怕了我了啊！ 跆拳道与肚皮舞，果然就马上肚皮就出来了。它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8万，暂时有点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呢是由杜海鹏执导的，高伟伦监制，然后呢它是一个青春励志剧，讲了啥呀，就是在金氏财团的这个金继承人叫金承让，他精通跆拳道，而且呢也被众人皆知，但是你说他就是万年的第二名， 哦， 每次考试 每场比赛都第二， 对，每次比赛 没什么可玩头了。 但是你想他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也挺难的，你知道吗？ 心里好， 完美的就是避开所有的冠军，对，每次决赛每次比赛都因为各种情况啊，就是什么身体的呀精神的呀，然后和这个冠军失之交臂，也被人戏称为逆转之王。那在又一次被逆转之后呢，他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之下，童年时训练的一个道馆就成了他就是逃避的一个目的地，他只有在那儿才能觉得自己比较安全哈。但是怎么没想到的，就是这个辉煌一时的这个道馆呢已经落魄不堪了，只剩下了一个年迈多病的馆长，还有一个他就是也不太懂事的师妹，还有一个神经比较大条的师弟李大芝，这三个人在苦苦的支撑这个道馆。那这个时候，这个王浩真就在剧中，也就是这个金承让哈，他呢在剧中开始了一段从落魄到辉煌的一个绝地反击，我想他应该是一种心理上的调试。 因为摔跤爸爸有点那意思， 摔跤的爸爸， 对呀、 估计是里边人家后来又学了肚皮舞， 反正里边有爸爸的事儿， 你得去看，你看看，他肯定摔过跤。 人家摔跤的爸爸从来拿的都是第一，好吗？ 是我们这场场第二，就没赢过， 对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更难、 对对，确实是这更难， 不小心都赢都没有可能，你永远输。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什么呢？ 告诉我们道理就是有病得去看，比如说你有精神的疾病啊。身体上的疾病了，比赛之前一定要去看，保持一个身体健康的状态，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鼓掌。 没人鼓掌、 真有人鼓，人情你太棒了。这一开始我们都决定干着他啊，下次咱们默契点，咱仨好吗？ 刚学捧 哏，慢慢来，慢慢来，这是一个过程。 好嘞， 说第三个， 来说第三个，叫不要怂，英雄。 这个戏呢它是在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是27万。 你知道吗，我听完这名儿，我就想到很久之前的一部电影《东成西就》，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来嘛来嘛快来嘛来嘛影兄，这个叫不要怂影兄。就总觉得、对，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是惯性的这种节奏吗？ 就是他打那个欧阳锋那段。 对对对，就来嘛来嘛快来嘛来嘛影兄，我的天哪，简直是我的童年回忆。 你知道吗，那个郑伟对这段简直如数家珍。 怎么了，他能演吗？ 他可以，他可以， 真的， 他特别棒这段。 下回邀请他来， 我们在一块儿经常，对对，在经常吃饭的时候，他老来这段，一会儿 就这一段啊。 对，特别喜欢这段。我们一边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放着这些经典老电影在一块聊着。 我的天哪！ 有时候大家伙听就现 场。你们这都什么局啊？能告诉我吗？太逗了，来给大家介绍 这 部剧吧。 这个是一部电竞题材的。电子竞技、电子游戏这意思的啊， 跟刚才那东方差点远。 偶像网络剧，它的主题是找到生活中的定位，才能够发挥比赛中的实力。蛇电竞这一些这个近些年来被百姓所熟知的运动，非常巧妙的融入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剧中讲述了一群电竞职业选手的生活状态，以及在比赛上团结一心为冠军而不懈努力。制片方啊，力邀曾经指导过 TFBOYS、超少年密码、刘恺威、赵丽颖、妻子的秘密等多部脍炙人口影视剧的台湾资深导演林正中，启用电视剧大戏的这个制作班底来制作网剧，那么凸显了制片方打造精品标杆作品的一个初心。所以 看上去就至少就是制作还是比较用心的， 精良和用心的。 而且它这个题材，你看电竞这个题材好像之前我们说的不太多， 很火，现在很火呀。 对，就是挺火的。而且传媒大学还专门开设了一个电竞专业，你知道吗？ 是是是，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说明这个行业的产值啊，或者它的参与人数啊， 但比赛太多了， 就已经非常非常 对啊。现在那个我们经常说那个游戏，对不对？王者荣耀啊，它简直就是商业奇迹嘛。为什么会影响那么大？你想他的一年的这个营收的水平快赶上， 产值确实很厉害， 快赶上这个中国整部电影，整个电影圈所有的这个票房总。 所以我在想，这种电竞题材的网剧呢，可能也是让大家，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深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背景。怎么了？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斯坦，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简直了，我直播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事， 都没有人说过。 他说什么了？ 男主播的脸比女主播大两圈，你可能少打了个零， 200圈，好，二十圈。哎，我这个是的， 你说 斯坦。 谢谢这位网友，希望你多来两次。 小礼物刷起来啊！ 小礼物刷起来啊！ 来吧，我们整点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 好， 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找总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准时为大家播出的6:45准时为大家播出的今晚有戏哈。您可以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直播情况，除了在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魔力工厂，还可以通过这个跟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直播， 哎， 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当中的视频节目。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嘉宾都特别棒，自己特别会给自己找到位置啊！来到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因为这个确实、 哦、这就到今晚戏中戏了。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排一排， 好啊， 好不好？ 来听导了吧？ 对，来导演。这样，徐冉，你还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女权女汉子》这部剧的背景。 好， 这部作品。 我们之前今晚戏中戏唯读剧本的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唯读过电影剧本，唯读过电视剧剧本，网剧剧本也唯读过。然后呢，之前还特别，对，还特别，哎。认不清自己实力的给大家来了段相声啊。 两段 、啊、 一段群口一段对口，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又想来糟践这个小品，是吧？ 然后不为过、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唯读的这个小品的剧本呢，叫女神和女汉子特别适合我旁边的这三位 男神们。 对，哎，好吧，你们非这么说的话， 这话我听都变了。 你看人家有实在的啊，这背景介绍， 人齐的旁边只低头不语。哈人齐，你会成为 人说啥呢？ 男版的卢一的，经常得 Q 他一下。 这个小品的背景介绍是这样啊，在这小品当中，贾玲她总是饰演那种没钱没对象的一个大龄剩女，但是呢、又特别喜欢参加各种竞技类的节目。 聊聊， 都是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来，奔跑吧吃货。今日吃法，谢天谢地饭来 了。 对，在遭遇了李菁和沙溢的一顿数落之后，这正义的小尼就化身说，这时候我给你们俩当一导演吧。对，然后开始让剧情也增加了很多意外跟反转，就开始有料了。那你一个买题的首个指令呢，就说贾玲，你先用十个开心给我造个剧。所以贾玲也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好开心呐、啊。 好吧，太美， 不够， 还差几个。贾玲呢就特别机智的用了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呢，就是用了这样的很多段子来轻松过关了。 是， 那之后呢，李菁和莎又开始要求他用各种语言来煽情，以激励贾玲，就是让他的生活状态更积极一些啊。然后后来就这个曲颖就上场了，来教导这个女汉子如何变成女神。 对，没有个 PK 其实挺难的，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对，这个节奏特别好，而且关键是很多音乐得跟得上。 没有音乐啊，我们就纯演。 维度剧本那音乐， 我们就人声伴是吗？ 当当当当当当，来，那个任琦给我们当导演，好好的说说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之类的。 收， 讲完你下。 我觉得刚才这小冉这介绍完，我觉得已经、 没什么可说的了。 很形象的一个贾玲已经在我面前了。在哪儿呢？我 在你面前是于浩是吧？ 啊，对， 哦，我懂了，继续吧。 就是首先啊，这是个喜剧，但其实它是还是挺励志的一个， 对对对，励志喜剧嘛。 讲到最后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很向上、很阳光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品， 女性的形象， 对， 傻打鸡都不倒。 对，这贾玲嘛，就是一个大龄剩女是吧？没钱没对象， 对， 啊，还没工作， 还没工作 ， 对， 还没身材是吧？这个 怎么没人敢答应呢？我真的不敢答应。 瞿颖那当然就是 女神嘛， 女神本色出演女神、是吧？ 哎，长腿细腰的。 谁在恩啊？小尼他在里面就客串了一个导演，我觉得他翻的这个应该可能是会比较有意思的。 对对对。 啊，然后李菁和沙溢呢，这就是其实贾玲俩对贾玲俩哥哥嘛，就是怎么帮他来度过这个。 还是真的为他好的，反正 对对对对对对，虽然会比较损他， 但出发点是好 的。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角色，我想的，我觉得已经可以安排 基本上差不多了哈。老赵，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他有那个眼光、目光上的交汇。 不是，我这时候一定要给予一些压力， 看向别的地方。 我觉得贾玲这个， 对对对对对，徐冉， 徐冉， 任琦哥，咱俩交情是 浅，相比来说还是浅。 我觉得是为了节目的效果嘛，你 会 比较稳。 那我就想知道谁演女神瞿颖啊？ 那就是子欣。 于浩啊， 子欣吧， 子欣。 子欣啊， 我怎么改？我不 任何一个人都得改。 那要这么着的话，那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然后，然后我觉得那个于浩跟你这么熟嘛，对吧？他应该你就俩角色一块演嘛， 那 应该沙溢对吧？ 我和谁？ 李菁和沙溢。 李菁沙溢没问题。 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哥哥了，你 对， 那你就来小尼那意思呗， 哎，是这意思。 好嘞，这样来导演三十一喊开始哈， 砸泥， 准备了啊，三二一，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尼， 贾玲， 哎呀，刚才在电视上看见你好帅呀、啊， 本人呢？ 很， 你啥意思啊？ 更帅啦？ 这还差不多。大过年的来就来呗， 也没带啥东西， 给大伙拜个年， 拜完了， 演节目 没准备， 你也没准备啊？ 我 刚给老爷都夸下海口了。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忘了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不需要准备，由导演怎么发号施令，我们就怎么演。 哦，明白了，那你在里面扮演个热爱艺术，总是参加选秀节目，就是老选不上，没有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啊。 你看过我啊？ 没看过。 那你怎么知道啊？ 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啊。 行，是我是我。 哎，能不能让我导一回喜乐街啊？ 没问题啊。 如果能让我当，如果让我当这导演，我一定让这个剧情更加的意外和反转。 行啊。 好，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开始。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呀，玲儿。 哥。 干啥呢？ 看电视呢。 什么节目呢？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 一会咱不亏心呐。 还行吧。 贾玲说十遍开心。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这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过着开心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哎呦呵，那什么事儿？你这么开心呢？一连说十好几遍呢。 哎呀，开心需要理由吗？ 需要理由。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问谁呢？自己想去。 我钱包丢了。 钱包丢了，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呀？ 里边没钱。 呵，小玲真聪明哈，知道钱都不放钱包里头，那钱放哪儿了？ 哪儿也没放啊，就没放啊，没钱。 不对，你说点真正开心的事儿啊。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意外， 我当评委了。 啊， 感谢观众朋友们支持。 停吧，停吧，停吧，停吧，停吧，停吧，还这是你这 干啥呀？ 你这胡说八道吗？天天参加选秀，你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爸爸去哪儿吃？今日吃法 过年七天吃，还有一个名儿特别长的那叫什么来着？ 谢天谢地饭来了。 你看。啊，你说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都有啥呀？ 歌唱比赛。 嗓子不行。 舞蹈大赛啊。 这腿不行。 知识竞赛。 脑子不行。 主持人大赛啊。 嗯，嘴不行。 模特大赛。 都不行。 哎，你真行啊你啊。 哎，不是，我发现你俩怎么 神情 玲那么讨厌啊。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哎，我有时候想想都觉得特别失落。 你俩快安慰他。 玲啊，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对啊， 你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你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好，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咋解决啊？ 你们没有工作， 咋解决？ 上个有气质的人， 你比方说哥那个， 上群影， 家伙凳子大死就上来了啊，嘚他烂跳就上来了，看见了吗？这才叫有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才是女神的气质。 嘿。 这你是女汉子气囊，你是 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她是模特，我跟她走台步能赢吗？ 那你跟人比啥呀？ 比嘴皮子，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女神和女汉子， 来准备，预备，走。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女神和女汉子， 我就从来没输过。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朋友圈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女神和女汉子，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出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女神和女汉子，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我，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宣布结果， 女神完胜女汉子， 帆船， 女神赢， 我是女神， 我是女汉子， 我是女神，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好容易赢的，你要啥理由？ 有理由， 有理由，就你，你看刚才就那几步路走的。你走出了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点混小福的这个精神打破了对女神的观念。 那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哥，你是不是能替我说两句？ 那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175。 你呢？ 175。 一样吗？哎，你再说这个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呀，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 这得多少寸呢？ 那得多少福啊？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儿都不信。 谁信呢？ 哎，亏了心了我了都。 你们都相信？ 我们都相信。 哎，我是女神，我要红啊，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助我。 我帮你啊。 你缺什么呀？ 我缺一个经纪人，我还缺造型师，我还缺钱。 你 再见吧，再见吧。 我这段真挺难受的，就是听你们在这女神女汉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这特别难。 怎么着，于浩，你原型 来 一回吧？ 不是两个。 你本色出演一回呗？ 就你们俩换一下。 你看， 你们俩换一下，我和老赵换。 老折腾我们干什么？ 就是你看， 不是我这时候，我觉得徐冉才更 有点商榷，我觉得 神。 那我也可以试试。 哎，刚才不有点商榷吗？ 我跟你说，这个人吧，要尝试很多种 不同的角色。谢谢斯坦，谢谢斯坦，谢谢斯坦，花花小姐送的东西都是，谢谢斯坦。 啊，真的，斯坦给我们刷小礼物了啊， 刷好久了， 继续刷起来啊， 他都已经把自己刷到四级了， 刷起来刷起来啊，加油， 小伙 子 想 撞 死咱们可能。 哦，是这个道理啊！ 可别说了，你们 斯坦的意思就是说，赶紧让石然演女神吧。 对对对对对， 本色出演吧。 然后那个什么， 是 啊、那个做 让于浩也本色出演，赶紧雅简来演贾玲。 做一个逗哏，那谁子欣， 哎， 你觉得演贾玲，实际上她也是说相声出身，对不对？ 这倒是， 她是也是她是逗哏哈，然后白展南是捧哏是吧？ 对，他是打破那种捧逗之间传统的束缚。 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本来有什么样的束缚？ 就是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他们俩之间是女神跟女汉子 的 束缚。 就是 男、 不是完全的捧逗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是他有一些自己的， 他那个叫什么酷口相声是吧？ 他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对， 啊， 跟传统的不太也有一些区别， 有些区别。 因为你就觉得平时的捧哏好像就是说话特别少，用三言两语就点睛，然后就抖包袱那种，但是 关键一句就总结，然后特别弱的那种。 不是，他们俩是互相捧， 互为捧。 但是我总觉得牛群和冯巩也很像这个，对吧？ 包括齐志大兵两位老师， 对对对， 也有这个感觉， 对对。 那啊，对，那个贾玲是冯巩老师的徒弟是吧？ 是这样。 我以为媳妇儿呢，你别瞎说话。 别你傻。那个，那这样吧，那个子欣，你来做一个逗哏，演一个曾经演过逗哏的贾玲，好不好？ 行，那我先回去了。 来， 拜拜。 行，别送了，别送了， 就这么定了啊！ 不送了，放心。 因为我们俩刚才那状态特别好， 对， 正好这样。那个，这回我来想你 啊， 完了你要你来俩行吗？ 那 有啥的 呢？ 你太大， 可以吧？ 太多了，行， 来吧啊！我来小妮啊，来准备啊，老赵喊 来一遍啊， 好吧，来啊。 那你这灯的女神是？ 我， 真的有， 真是我，真是我。 哎， 三 二一，开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 哟，贾玲， 刚才在电视看你好帅呀， 本人呢？ 嗯， 啥意思啊？ 更帅 了！哎，你这差不多，大过年的，你说你来就来呗， 也没带什么东西。 那你给大伙拜个年， 拜完了 演节目， 没准备。 怎么你也没准备 啊？ 我可跟人都夸海口了，你这你上来 你别着急呀、啊，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怎么了？ 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 什么特点？ 不需要准备。由导演怎么发号施令，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演。 哦，那我明白了， 哎、 明白了。那你在里边就扮演一个热爱艺术，总是参加选秀节目，就是老选不上，没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是吧？ 哎呵，你看过我呀？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的就是你啊。 哎呦我这， 你这么，哎，我请求一下，我来一回，我怎么一回那喜乐街怎么样？ 没， 常年做主持， 没问题啊， 没问题。如果能让我当这个导演，我告诉你，我一定让这个剧情更加更多的。这个意外和反转， 那好啊， 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 好 没啊？三二一， 走你。 贾玲，蹦达的回家，打开电视。这时候呢，沙溢、李菁上。 玲儿 哥， 干啥呢？ 看电视呢。 什么节目呢？ 喜乐街，你看里面那贾玲多美 呀！咱能不亏心啊？ 还行吧。 贾玲说实现开心。 嗨，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人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为什么非要不开心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我也不知道。 一连说十好几遍呢、 哎呀，开心需要理由吗？ 需要理由。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嘛，这因为什么呢？ 问谁呢？ 你 想。 我钱包丢了。 钱包丢了有什么好开心的呀？ 里边没钱。 哎，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 嘿， 钱包哪儿了？ 哪也没放，就没放啊，根本就没钱。 哎，你说点真正开心点的事儿。 嗨，那个前段时间我不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我当评委了， 你得停。 怎么干嘛呀？ 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了？ 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爸爸去哪吃，今日吃法，过年七天吃，还有一个名儿特别长，那个叫什么吃？ 谢天谢地饭来了 啊！你看他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你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都有什么呀？ 那个，这今夜有戏啊， 哦，那你说歌唱那种比赛啊？ 身往回拉，哎呀， 我嗓子不行啊。 舞蹈大赛啊， 腿不行， 直直竞赛， 脑子不行， 主持人大赛， 嘴不行， 模特大赛 都不行。 你真行啊你啊！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怎么这 深情？ 不是，玲那么讨厌呢、啊？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失。 你俩安慰他。 玲儿 啊， 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嗯， 对，那不如咱们把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好， 第一啊，你有没有男朋友？ 咋解决？ 你有没有工作？ 咋解决？ 上个有气质的人。 你比方说哥啊， 上曲眼儿， 你看见了吗？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我来了， 这就是女神的气质，这是女汉子的气囊。 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她是模特，我跟她走台步，我能赢吗？ 那你跟人比啥？ 比嘴皮子。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女神和女汉子，你。 一二三，走起啊！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徐冉。 嗨，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子欣。 女神和 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女神 和女汉 子， 我从来我就没输过。 女 神 和 女 汉 子， 女 神 和 女 汉 子，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女 神和女 汉 子，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女 神 和 女 汉 子，女 神 和 女 汉 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都害羞了。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女 神 和 女 汉 子，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女 神 和 女 汉 子，女神和 女 汉 子。 好，宣布结果， 女神完胜女汉子， 反转， 女神有。 我是女神， 我是女汉子， 我是女神，能给我什么理由吗？ 好不容易赢，那你要啥理由？ 有理由。 以有理由，你看刚才那几步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 嚯， 别人是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 啊 啊！你是在哪跌倒就在哪躺会儿，就这点混小风的精神， 哎呦， 打破了对女生的观念。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哥，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175。 你呢？ 175。 一样呢。 哎嗨。 哎，你再说这腿吧 啊！ 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啊， 嗯， 但是你在这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这个一寸福啊！ 这得多少寸呀？ 那得多少福啊？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呢。 谁信 呢？ 亏心了我的。 你们都相信， 我 们都 相 信啊。 哎呀，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助我。 我 帮 你。 你缺什么？ 我缺一个经纪人，还是造型师，关键我还缺钱。 再见吧。 最后还有 不是，你知道我知道什么？各位啊， 那是 徐冉太开心了， 对， 头回在节目里演女神，你知道吗？ 而且很认真呀。 哎呀，刚才一直笑的呀，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我笑的我这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你这怎么至于那么让人 自嘲啊？好啊， 因为我跟你说， 尤其说别人 挺 粗这一块。 浩哥，你好意思吗？ 我说 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看自己的脸。 我一寸一寸粗一寸福呀。 哎，真的，你知道，因为我内心可能对这件事特别有惶恐，就是真演的话，就 你够你这份儿， 不够，别闹啊，那好吧， 给我，是这样，是这样，跟我们仨比你够了，哎， 子欣，你知道吗？ 啊， 我算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哇哦， 你下个月还来吗？ 嗯，看吧， 那得我说了算，你看，又威胁他，在我这 儿，哇哦， 随便怼，但是不错，真不错，我觉得那个子欣的状态啊， 特别棒， 就是上来找。 特别开心那种还比较好。老赵一直是他那种蔫巴的坏人， 对对对，而且 反差 子欣特别好的一点是他真的能把当时那个节奏拎出来。 对 第一遍我们两对第一遍我们两个排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节奏有点模糊，就你不知道某一个， 可能是第二遍就大家熟了，就 熟了是吧，也有可能。 你也不错，你也不错。好了，感谢老赵，感谢任琪，感谢子欣今天的精彩表演啊。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游戏，我们要在这里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咱们明天6:45再见，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I've lost it all, and everyone around me is waiting for this girl to fall, but my heart is missing, I just lost control. If I don't know why, what would I know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devil's trying to exercise, my feelings I've been hiding down in the darkest side. There wasn't any dream.